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这份工作是导师介绍的，但从实习第一天起，丁秋云便失去了原先的热情，他总有种隐隐约约的危机感。父母曾告诉他，很久以前的人并没有现在的科技水平，但以前的人也没有这样强烈的优越感。倘若现在人们倚仗的东西一夕消失，这种时候他总是格外怀念在军队里的时光。于是他联系了古星志，向他诉说了自己的烦恼。 我来看你吧。 啊，不了，你那边忙，等我这边实习结束就来找你。 没想到这约定在两个月之后被彻底粉碎。最先出现异变的是天气，明明刚过八月，气温却刷刷地往下掉，冷得令人怀疑人生。负责气象工作的人工智能将卫星云图传送回来，照片显示只是普通的冷性气旋而已。近年来异常天气多发，所以谁都没有多在意。播报员在天气预报里提醒大家多加衣物，还玩笑道说是冬日提前来临了。丁秋云却觉得不对劲，他从小就不怎么信任人工智能，觉得这东西特别不可靠，所以体感温度骤降且持续多日后，他索性买了全套的防寒设备放入了宿舍。九月初，一则新闻出现在了本市电子报纸的四版旮旯里，题目明显是用来吸引眼球的知音体。亡灵返乡，去世多年的丈夫竟重返家中。这新闻的确太过口水，追根究底的话，左不过是失踪人口回归，或者干脆是当事人瞎编出来博眼球博关注的。所以大多数看到该新闻的人被标题吸引，看过内容也就一笑置之，不会往心里去。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挤在四版角落里的小小社会新闻，在一个星期内会发酵成举世震惊的头版头条。归家的男人姓赵，是一个患肺癌去世的人。他确实是死于一周前，死亡证明是当地中心医院开的。因为惧怕火葬，他的尸体被运回家，偷偷土葬在了老家祖坟的山坡上。而在两天前，他从墓地里爬了出来。奇怪的是，与一般丧尸电影的套路不同，赵先生还有思维能力，但是因为舌头烂掉了一半，他说起话来不是很灵光。他说那棺材脆弱的就像纸一样，他一碰就破了，从地里爬出来也很轻松。他说他是从老家一路走回来的。他说他并不感到饥饿，也不感到寒冷。他说他只是想回来看看妻女。经过专业医护人员测量，赵先生并没有心跳，身体内的各种脏器也都已经腐烂且停止了运转。但赵先生除了面上还有尸斑沉积之外，神采奕奕，与正常人无异。这篇报道在第一时间被下令撤回，写下这篇稿件的记者则被紧急要求在傍晚的电子报纸上刊登一则声明，声明这报道乃是虚假不实的传闻，系编撰，并向广大市民道歉。赵先生被送往专门机构进行研究，经过两天的化验、抽血、基因检测、脑脊液培养等细致全身的检查，科研人员们骇然发现，赵先生体内的癌细胞发生了新的变化。癌细胞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无限增殖，另一特征是会诱发糖酵解，即无氧呼吸。从理论上来说，癌细胞之所以会导致人类死亡， 是与人类现有的身体条件不兼容。而赵先生的情况，简而言之，是他死后的肉体与癌细胞成功兼容了。或者可以说，赵先生本身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癌细胞群落。癌细胞如同猛兽，一口口吞噬掉了正常的细胞，并贪婪地疯狂增殖，互相吞噬，将一个活人变成了一个未知植物。赵先生并不是唯一的复活者。那名记者的澄清报道还未发出，就出现了第二、第三例。如今信息量爆炸，网络异常发达，只在下午，这一信息便直接被推送到丁秋云这边。丁秋云皱眉，他不觉得这是什么神迹。死人复活和这些异常寒冷的天气一样，都更像是灾难的前兆。事实证明，他的预感是正确的。曾被土葬的癌症病人无一例外都活了过来。由于国内推行火葬，复活的还只是小部分，国外更崇尚土葬，经此突变，网络上早已是天翻地覆。然而仅仅是国内复活的这一小批人，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动荡。大多数人渴望回家和家人团聚，但其中一部分由于腐烂严重，再加上此人复生之事太过恐怖离奇，被家人直接拒之门外，只能在大街上孤独地游荡逡巡。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了自己的能力，他们不畏惧寒冷，在逼近零度的空气里穿短袖即可保暖，且力气极大。更重要的是，在成功转化后，他们哪怕受了重伤也能够快速愈合。能力越大，所产生的变数就越大。而当第一例病尸抢劫杀人案发生后，看到新闻的丁秋云心往下狠狠一沉。来了，此事性质过于严重，有关机构顿时一扫之前的研究心态，马上发布通令，为了抓住犯人，请目前已知的所有复活者尽快前往附近的新收容所接受管制，登记身份，时限为48小时。一小部分老实的人去了，但另一部分人却犯起了嘀咕，所谓的管制意味着什么呢？他们还回得来吗？于是48小时时限过后，只有寥寥数人蹲在收容所里，忐忑地等待着对他们的审判。在有关机构头痛不已时，社会上却已掀起了各样的声音，有人艳羡他们的能力，有人质疑这种非人存在的意义，有人担忧这种情况是否会传染，坚决要求把这些复活者们隔离，并向社会公示复活者名单。患癌症的人有的在打算自己死后一定要土葬，说不定还能有再来一次的机会。有的在担忧，他们希望死后能得到安宁，并不想以不人不鬼的形象再现于世。大家躲在空调或暖气房中，热火朝天的议论，想要靠八卦来打发走这段太过寒冷的日子。所有人都认为，反正有 AI, 即使大家躲一段时间的懒，社会机器也能正常运转的。9月28日夜晚3点，丁秋云在睡梦中被冻醒。他睁开眼睛，发现是空调停止运转了。丁秋云迷迷糊糊道： 开灯。 然而声控系统没有任何反馈，室内依然冷黑一片。他一惊，马上摸黑起身，一边将他的全套防寒服换上，一边去拿了通信器，想要联系自己住在东城的父母。无信号，他点选了紧急呼叫，同样无信号，通信器就这样变成了一块废铁。丁秋云把通信器一扔，快步赶出门去。军队的生活对他确实影响颇深，让他执行起任何事情来都足够雷厉风行。他必须确认爸妈的情况，还有古星志，还有他的那些战友。他顺着楼梯的小窗向外望去，发现目之所及处没有一点点光亮，全城巨黑，凄冷如死，偶尔听到一两句破碎的人声，不知是梦呓还是冻伤者发出的呻吟。确认外面无风，只是阴沉沉的干冷，丁秋云紧一紧古星志送给他的羊毛围巾，迈开大步走出门去，跨上了他的摩托车。 他发动了数次，车子纹丝不动。不知道拧了第几次，他的手都要冻透了。他把手拢在唇边，喝了几口气，才发动了车子。车灯照破了夜雾，远光灯里有细絮翻飞打转。借着光，丁秋云才发现下楼的不止自己一个人。有人穿着羽绒服，拖家带口，急急奔向自己的车，想从封闭空间的空调中汲取一丝温暖和安全感。他们之所以沉默，是因为他们连话都不敢多说一句，微一张开嘴，冷风就从牙齿缝隙里倒灌进去，冻得牙神经发疼。丁秋云戴上厚重的头盔，沉默地发动了摩托，驶入了未知的黑暗之中。 Thank you.